包括有培养贯通项目的高校以及中职院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并且解读各校今年的招生政策。相关的情况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中考中招频道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排期，以便各位选择收听。今年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呢，我们继续把线上的直播节目和线下的活动共同来为大家提供周到的全方位的咨询服务。那么在本周六5月19号教育面对面今年的第二场中招直播咨询讲座呢即将要开始了。那么进入到5月，中招的简章已经是陆续的发布了，包括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三个录取的批次，以及贯通培养、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和乡村计划等等等等的七种录取的方式，应该说会搞得大家非常的头疼。那么这些录取的规则呢，一定是需要做提前的详细的细致的了解的。那么如何去了解这些录取的规则？除此之外呢，如何发现有利的条件帮助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好的学校？应该说里边会有很多的技巧。因此呢，我们在5月19号教育面对面举办的这一场中招讲座当中呢，会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提前记得拨打我们的预约报名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部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现场只有300个座位，所以呢各位一定提前预约报名才可以。好了，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为大家举办的今年的第二场中招的直播讲座。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首先呢，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我们的教育播报过程当中，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了。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北京市第27中学、北京市第11中学还有北京市第22中学。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今年全市共有371所高中具有招生资格，新增加5所普通高中校。本市中考生回户籍报考申请15号截止。首都高校第56届学生田径运动会12号开幕，全面采用人脸识别技术。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了解到，2018年本市具有招生资格的高中共有371所。今年北京市继续实行招生资格学校名单公示制度，未经公示的高中不得擅自招生。与去年相比，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今年新增加了5所，减少了9所，部分学校的名声发生了更迭。其中北京王府外国语学校、北京市顺义区青苗学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昌平学校、北京市中心学校、北京市第101中学怀柔分校为新增学校。另外，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停止在贯通培养项目当中招生，改由中职学校招生。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学籍与户籍不在同一区的本市户籍中考生可以自愿选择学籍或者是户籍所在区其一报考，而且要在5月15号之前在学校提出申请。市中招办负责人表示，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要确定在学籍或户籍区报考，回户籍区报考的考生要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考生持本人户口簿和中考报名号与5月18号上午到户籍区中招办办理登记确认手续，并且缴纳报考费用。 北京市第109中学教学副校长李瑞平近日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时介绍，今年该校高中美术专业提前招生70人，学校将会在7月4号进行招生政策咨询，有意报考的考生可以及时的关注学校网站。据了解，该专业面向全市招生，现具有北京市正式户籍的应届初三毕业生，要求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热爱美术专业，有一定的素描色彩基础。学校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报名时学校对考生进行面试。记者日前从北师大良乡附中了解到，今年学校招收370人，其中统招计划招生185人，名额分配计划招生185人。去年北师大良乡附中面向房山区首次开设了一加三项目培养模式，今年计划招生70人，面向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且在房山区同一学校具有连续两年学籍的初二年级综合素质表现优异的在校生，有意报考的初二学生通过考核后进入该校，连续完成初三及高中共四年的学习，不用参加中考。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西城区完成了小升初特长生的初试，复试将会在本周末举行。除此之外，东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区也将在本周末进行特长生的统测。根据市教委的安排，5月12号到5月23号，全市将会完成初中特长生的招生工作。今年全市共有142所学校招收小升初的特长生。根据相关的政策要求，今年各区招收特长生的比例严格控制在 4%以内，除市教委批准的可招收体育、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的学校之外，其他学校一律不得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收学生。而且这也是本市最后一年进行小升初特长生的招生，2019年本市将会取消各类特长生的招生。首都高校第56届学生田径运动会12号开幕，本届运动会设置了4个组别，比赛项目159个，来自北京的72所高校近2000名运动员将会在为期4天半的时间里进行激烈的角逐。本次运动会全面采用了人脸识别技术和电子测量系统，保证了比赛评判的客观性、精准性和公平性，提高了比赛组织的透明度。此外，活动还首次推送了运动会原创微信表情包向社会进行推送，号召更多的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带动更多的社会和家庭关注学校体育。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系列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27中学、北京市第11中学和北京市第22中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节目里继续为大家提供我们的中招政策咨询服务，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27中学、北京市第11中学和北京市第22中学，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老师。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北京市第27中学的校党支部书记、新闻发言人袁立军。袁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1073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欢迎袁书记。另外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市第11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张千丽。张校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市第22中学的教学主任李英主任。李主任您好。 嗯，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欢迎三位。再次提醒大家，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共同走进北京市第27中学。 北京市第27中学前身是1917年创办的孔德学校，学校以高雅、明德、慎思、力行为校训，秉承创办人蔡元培先生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保持孔德时期注重美育与实践的优良传统，以全人教育为办学理念。作为东城区优先发展初中和优质高中，坚持精品优质特色发展的目标，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责任心，树立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观念。在历年高考中，先后有四名学生获得作文满分，近年来高考本科率保持在100%，一本率突破41%，在全市教育大会上被市领导称作最具加工能力的学校。学校先后被评为北京市艺术教育特色校和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市初中建设工程先进学校等称号。金帆民乐团和女子排球队连续取得了优异成绩，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友好校建立了年度交流及深度合作关系。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第27中学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新闻发言人袁立军书记要为大家来做介绍了。首先呢，袁书记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27中一共在中招啊，我们的计划数是怎么来做安排的？ 好的，是这样，今年的中招计划，这样我说中招之前啊，先说一下小升初。 小升初啊， 因为这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对，密切相关。 好，嗯， 我们学校今年呢，小升初计划招生6个班210人， 嗯， 每班35人， 嗯， 那么按照市教委的相关规定，在27中初中就读并且具有连续3年学籍符合政策的学生，除了参加全区的统一正常的在中考的时候， 嗯， 除了参加正常的填报志愿录取之外，还有享受校额到校政策更多的升入示范高中的机会， 嗯， 因为这个机会呢，可能家长不太明白。他比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好像排队， 嗯， 按分录取，那么统招是一条队，我校额到校，在学校里边另排一条队， 对， 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机会来保证孩子将来升入优质高中， 嗯， 这样的话在初中阶段，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就迈过了中考的门槛， 对， 去更好的个性化自主的发展。 是， 这是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政策。 你只需要关注我们在学校初中3年的学习，你的全年级的排队， 对， 就可以了。 是的， 优秀的学生，我们会享受到校额到校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到了中考。 好， 那么我们中考今年计划招生是150人， 嗯， 那么其中01专业110人，这110人里边有22个人是特长生， 嗯。 特长生，特别是学校既然有金帆民乐团，按照政策面向全市招18个民乐特长生， 嗯， 这里边18个本着区域均衡发展的原则，那么城区6个人，郊区12人， 嗯， 给予更多的机会， 嗯， 同时女排有1个人本区的， 嗯， 另外本区的科技生3人， 嗯， 另外还有一个02专业有40人， 嗯， 那么学校呢，分为全体学生分为6个行政班，在高一阶段主要以行政班教学为主，实行小班教学，那么进入高二以后开始进行走班，逐步的按照课改的要求去逐步落实，是这样。从整个的招生计划是这样。另外呢，在这儿提一个关于专业设置的问题，这可能会有家长和考生问01、02专业是怎么回事。 对， 那么01专业是普通班，那么就是正常的招生录取，但是这个22个特长生，请大家注意，是以特长生的报名已经完成，并且校级和区级2级测试已经结束了。 对， 只有通过这个测试的同学，才有可能按照相关政策被作为特长生录取。 嗯， 如果没有通过，就不要想这个22个的名次了。 对， 这是一个。另外，02专业40人， 嗯， 是什么？是按照咱们的政府的计划叫。共建生，是保证外交部出国人员子女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国家现在的发展，那么外交事业发展，我们大量的外交官在海外维护国家的权益，但他们的子女怎么教育，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对， 这个政府在1997年的时候出的政策， 那么我们学校要招，每年要招40个外交部人员的子女。 好， 这是单独录取的。 那就提醒大家，其他的同学 不要报 02专业，不用报这个02专业， 对对对，其他同学不要报02专业。 对。所以呢，你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讲，就是110人减去22人，把22的特长生减掉， 对 啊， 88人， 对，88人这样的一个名额，大家呢可以进行这个填报。最近这几年咱们27中中招的录取的分数，实际上就是统招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这么说吧，做一个比例比喻，如果说100个人上高中，那么原来按照这个招生的情况下，大概示范校要招35个到40个，那么现在示范校招到60个，那么我们在60以后，大概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另外我就要说的就是，说到这个招生，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学校的办学特色，就是换句话说，你凭什么让人家愿意来你这个学校？ 没错，因为刚才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刚才你有一点说讲到学校是小班制教学， 对， 这算是学校的一个特色吧？ 没错 啊， 在这儿关于办学特色啊，我想先说两件事儿。第一呢，刚才其实片花里我们听到27中的历史，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创办的。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当时，因为在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刚刚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孔德学校的老师就是北大教授。蔡元培、李时增、沈允默、钱玄同、刘半农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来办这所学校。有一个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说啊，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有价值的或者标志性的两所中学，天津南开、北平孔德，为什么？因为男女合校合班，自编教材、白话文授课、汉语拼音，所有的这些新鲜事物都在这个学校开始的。 是， 那么说这些，因为教育是有记忆的，文化是需要积淀的， 它是有传承的， 有传承的。 对， 这100多年来，那么尽管学校校舍变化，但是这种文脉没有断。 对， 那么就是一种严谨治学的作风没有断。所以说，严谨的学风更适合那些聪明灵活，但是过于自由不重落实的孩子。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另外，小班化教学为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班有50个人跟有25个人，那么教师的关注的程度，对每个孩子关注的分配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咱们现在的这个小班，一个班是多少的？ 25个。班额是25个人。 哦， 这是小班化。 另 外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学校就是首先构建了一个全人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学生体验式课堂的学习过程。课程体系里面，我们说有面向全员的基础课程，培养兴趣的拓展课程和学有所长的个性课程，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里又有科学理性、价值追求、艺术品味三个有机部分，同时又凭借独立精神作为贯穿始终。那么这四点就构成了我们学校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办学特点。那么另外要说的就是，从我们学校的书香校园的大背景下，那么开设了大量的朗读的基础课程。 这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课程。 一个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另外还结合现在课程改革的需要。那么一个是我们初中的经典诵读。从古诗词诗经的诵读开始，一直到现代文章的朗读。这个古诗经诗词的诵读跟我们日常的朗读是不一样的，它是要有音韵的。 对，是要唱起来的。 要唱起来的，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另外呢，为了培养学生这个动手能力，还开设了大量体验性的拓展性课程。比如说弘扬传统文化的非遗课程。以及我们有金帆民乐团，那么扩展影响，给每个同学开设民族器乐体验的实践课程。同时个性课程中，作为艺术品味方向的个性课程的旗帜，我们的金帆民乐团在去年暑假代表北京市中学生随市教委赴英国爱丁堡音乐节演出，那么这个就是获得各方面的高度评价。今年3月份啊，北京市教委给32个孩子颁发了金帆奖。这是北京市教委对于学生特长发展的最高奖。这32个里边27中有4个孩子。 有4个孩子。这可是全市的啊。 对，全市。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呢，刚才说了，除了良好的办学成绩， 市领导呢也说过，二校七中是最具有加工能力。为什么？刚才说了，我们是60%以后的孩子。 嗯， 其中有一个家长啊，给了我们一个评价，说全区5000名进，2000名出。 对， 学校的老师很棒。 这个 评价，我觉得是很中肯，也是让我们老师们感到很欣慰。 这个数字大家肯定会记得特别清楚，5000进。2000出， 对 啊，就是学校的这种加工的能力。那么最近这几年，咱们学校的高考的这个成绩怎么样啊？ 高考的成绩是这几年一直在100%。 嗯， 另外前些年呢，我们曾经连续出过4个高考作文的满分。 哦， 这个比一般的其他成绩的难度可能更大点，因为作文满分，嗯、俗话说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嗯。 让所有的阅卷老师都得认可， 对， 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在这过程中，特别是2017年，那么我们的一本率达到了41.2%的成绩。为什么要说这个数字？刚才说了，前60%的孩子进入示范高中，那么这几年北京高考的一本上线率也是60%。 嗯， 我们是后边40%的学生，但我们达到了一本率达到41%，同时本科率100%。 嗯， 这是我们的具体的成绩。另外举几个数字吧。17年的高考中，有2个孩子3年前就是02专业录取的特招学生，400多分。那么经过我们老师的努力，当然家长也很配合支持，孩子最后一个考了619，一个考了614。 啊、哦，这已经是。提升的成绩确实已经是 提升的幅度很大了， 非常大了、 并且这个孩子呢还参加了学校的模拟飞行社团、连续2年获得北京市和全国的模拟飞行大赛的冠军、这又是我们一个特色的课程，就是精品课程。因为我们的学校精品的科技课程呢为学生发展了平台，提供平台，其中呢建设了模拟飞行的高中课改实验室。这么说吧，就是除了不能上天，所有的感觉跟开飞机一模一样。 哦， 有波音737，有歼15，有塞斯纳172，反正喜欢飞行的孩子可以到我们这儿去，就所有航校的地面教学在一个实验室里都可以完成。 那咱们每年是不是有很多的孩子会考这个飞行员啊？ 这个说实话，真正的飞行员对身体的素质要求极高。 对， 我们更多的是现在首先培养孩子们的飞行兴趣。 嗯。 因为除了飞行这个专业，航空领域有很广阔的市场，让孩子们感兴趣了，我们的课程也有很多航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为未来奠定一个基础。 好，袁书记，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过一会儿呢还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27中咱们有很多有特点的一些个教育教学的方法，比如说希望之星600家项目 啊、 对，很多这些项目究竟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们的同学啊，在这个未来学习成绩的提高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助推作用啊，我们过一会儿呢再请袁书记给大家做这个相关的介绍。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第27中学、北京市第11中学和北京市第22中学3所学校啊，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的教学副校长、我们的教学主任都来到节目里为大家来第一时间发布并且解读各校今年的招生政策，让大家去了解各所学校办学的特色。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您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提醒大家，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呢会举办今年的第二场中招的落地咨询讲座，请大家提前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京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第27中学、北京市第11中学和北京市第22中学。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呢，看到有些听众朋友呢，直接是报上来各自的这个手机号码啊。您记住，我们5月19号教育面对面今年的第二场中招的落地讲座，是需要您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预约报名的啊。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拨打电话。另外呢，明天大家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这场活动的相关的报名的信息也会推送到这篇微信当中，在微信当中也可以直接的报名。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来邀请北京市第27中学党支部书记、新闻发言人袁立军书记为大家介绍啊。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直了解的是学校的这些办学特色，更重要的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学校的加工的能力。5000名进到学校，2000名左右就能够在高三阶段就能够把自己培养成这样的这个一个优秀的学生啊。连续多年文理本科的上线率都保持在100%啊。强调的学校的一个小班化的教学，一个班是25人，所以让我们的老师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到更多的孩子。刚才呢，我提到了一个希望之星和600+这两个项目啊，这两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是这样，借用一句现在比较时髦的扶贫的话，叫精准扶贫。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小班化的一个优势，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精准帮扶，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能。 嗯， 那么这里边我们做法是关注临界学生。那实行希望之星，助推优秀学生，启动600+工程，带动全体学生全面提升素质。 这临界生是一什么概念？ 临界生是这样，比如说他的成绩，按照我们的分析，他可能正好处在本科的线的上下，或者是一本线的上下，那么这就是临界学生。这会儿努力一下就上去了，把薄弱学科补充一下就上去了，但是如果老师指导的不到位，或者孩子忽略了，就是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每个老师都要负责自己教的2到3个孩子的具体指导工作。那么会关注孩子的薄弱科目，利用信息化手段追踪他们的考试成绩，设计个性化的专题的复习题和分层作业，这样利用进行细致的作业辅导、情感投入、目标激励，为他们冲刺一本、达到本科提供明确的复习方向和奋斗目标。那么经过我们努力持续6年的实践总结，每一届的高三的希望之星中，绝大多数孩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甚至每次我们定的时候，有的孩子说，老师我也申请加入希望之星。后来我说，孩子你的成绩太好，用不着这个。那么好，第二个就是说的是600+ 600+ 600+是什么？实际上是针对高分学生的。一般我们往往对临界生的关注之后，容易忽略了对优秀学生的关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们启动了600+工程，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高三的第二学期，针对每个同学的所选的科目，另外他们的学习的状况以及他们特别是他们的潜能，设计出有个性化的课程，课程表。那么这个课程实际上是在每天高三我们所有的学习课程完成之后，因为有一个学生自愿的在学校上晚自习， 那么给学校给同学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复习学习环境。那么好，参加六百家工程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不用上晚自习，专门有老师给你有针对性的具体辅导。 哦， 这样，而且这个呢是完全由学校来组织来承担，不向孩子收取任何费用的。 咱27中的孩子，这个出去上这个校外辅导的学生是不是不太多呀？因为都在学校解决了，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啊。 我们希望他尽可能的在学校解决，因为毕竟学校老师，第一，他有全区乃至全市的统一备课和进的教学进度的了解。 嗯。 另外，对每一个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更清楚的关注和期待。 嗯，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竟那些校外辅导机构，我们跟家长都说，你注意他的最后那盖那章一定是有限公司，他不是学校， 对， 目标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 嗯， 这是一个。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发展过程中，确实是你对孩子们的定位不一样，他发展的程度就是不一样。 是因为跟老师朝夕相处这个三年的时间，最了解你的肯定是自己的这些学科的老师嘛， 对吧？ 他们会有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复习备考的方案给我们的同学进行提供。其实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得益于学校一直执行的这个小班化教学，因为是有更多的老师关注到更多的学生，我们才能够有精力去帮助这些孩子， 对， 是吧？但是呢，现在进入到这个新高考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了，我们学校在这个因为也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这样的这个应对新高考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教育教学制度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没有？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未来三年之后呢进行这个新高考，包括在选科上，我们学校又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扶和指导？ 对，这就是更关键的一条。 嗯，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最好的就是最适合孩子的。 嗯， 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往往一说学校都是航空母舰级别的，一个年级甚至十几个班二十几个班，甚至到外地有上百个班，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好吗？真的适合孩子的特点吗？因为每个孩子是千差万别的，另外每个孩子在他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实际上首先从我们的课程设置上就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呢前面讲过27中有很多名人，前三强于世之，等等都是我们的校友。其中于世之先生，我们都知道是人民表演艺术家， 对吧？ 那么在16年前，27中的孩子们成立了一个自主社团，叫世之社，就用他的名字命名。那实际上这开始是自主社团，慢慢就变成了我们一个校本课程，进入了我们的整个个性课程体系。那么在这么多年来，我们统计了一下，十几年来累计的校内外观众将近3万人次，校内有3000多名同学参加过朗诵、演讲、形体、戏剧创作、课本剧表演、美术设计、影视剧欣赏与评论等相关科目的学习。有300多同学在戏剧社里边排练实践，最终有30多名骨干成员考入了中戏、上戏、传媒、北电、南广等专业院校。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课程设置助推了孩子们的发展，给了他更多的选择。 好，那么对于27中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报考的一些个问题啊，包括学校在这个教育教学当中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提给袁书记啊，我们呢再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27中的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市第11中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第11中学建校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北京建立的第一所公立完全中学，现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秉承以学习型学校办学模式培育终身学习者的办学理念，培养积极有创造性的终身学习者。学校教师主体为博士、硕士研究生， 中高级教师占70%以上，市区骨干教师人数在全区位居前茅。学校环境优美，设施完备，成长课程助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高考成绩连年优异，学校超高的加工能力受到市教委的高度赞扬。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张千丽。张校长您好。 您好。 嗯，首先呢，我们也请张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十一中学我们的一个招生的总体的情况。 嗯，今年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我们的招生计划是237人。这237人呢，其中包含名额分配有79个名额，校额到校是一个名额，统一招生是157人。 嗯， 那么在统一招生当中呢，我们含有本区就东城区的民乐五人，本区篮球五人，本区冰雪五人，和科技特长生六人。 嗯， 科技特长生是面向全市，其中城区四人，郊区两人，本校直升20人。那么这样呢，在统招部分的特殊学生一共是43人。 嗯， 除了这些特殊学生之外，我们还面向朝阳、丰台、石景山、门头沟、燕山、房山、通州、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延庆以及东城各个区县有不同的招生指标分配。 嗯， 那么这样统招的计划一共是157人。 嗯， 今年的招生变化呢是，我们是北京市的冰雪项目特色校，所以今年新增的是冰雪项目特长生有5人。 嗯， 那么在招生计划当中呢，我们是面向远郊区县提供住宿，所以是100%满足的。但是在东城、朝阳和丰台，我们是有具体的招生指标。 嗯， 那么考生如果要在报考志愿的时候，要注意选，如果要住宿的话，要注意选择住宿。啊，这样一栏儿，那么标注一下。 嗯， 那么它虽然不是一个志愿，但是要占一个专业。那么在报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先报住宿，因为住宿生的名额有限，所以他一般录取的分数会有高于走读的学生。 嗯， 所以呢，如果您还想来十一中，说不住宿，我仍然想来报，那我就要先报完住宿，然后再报走读。 嗯， 啊，是这样一个报考的方式。 是，那就是针对东城、朝阳的，就是包括本区东城的孩子也是可以报住宿的。 嗯， 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 对， 这个一般的这个会提供多少名额？ 嗯，像因为咱们这个东城、朝阳和丰台呢，一般家住的地址都不会太远。 嗯， 所以呢，我们都提供了大概十个以内。 十个以内，实际上这个城区里边的孩子，如果你要报这个住宿的话，其实竞争还挺激烈的哈。 啊，对对 对, 对， 而且刚才您讲，实际上他的这个录取的分数要比这个非住宿的学生肯定是要高一些的， 肯定是要高的。 一般要高出多少分？ 这个不同区县它还不太一样。 如果就是咱们东城自己的这个本区的学生， 本区的学生大概高十几分吧， 十几分。 嗯， 啊。 嗯， 好，那么这是今年学校总体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的安排。 嗯嗯。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这个分数，那最近这几年咱们十一中学这边录取的分数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嗯，是这样，也是各个区县的这个招生的录取分数线还是不太一致。 嗯， 像远郊区县呢，相对来说有高一些的区县能够达到550多分，540多分。 嗯， 这都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咱们这个像面向东城呢，大概是在525分，530多分，像往年也有这样的一个分数的，大概是这样一个分数线。 嗯 嗯， 好，那么525到530分之间，我们的这些个同学那就是可以选填咱们北京市一中学。 这个具体要这个分数啊，这个具体要看报名的情况。 嗯， 啊，和最后录取的情况。 嗯， 他不是说我先考了这个分数，可能我就拿这个分数，还要看你的这个相对来的排名这个位置位次。 对。嗯，因为对于中学来讲，我们的这个录取呢，实际上是考试院这边来做这个录取工作，然后呢，录到学校的最后的这一名就是这所学校他的最终的录取的这个分数啊。 嗯， 而且呢，今年实行的新中考，新的中考的考试的内容形式，包括赋分的这个方法，跟往年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张校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分数呢，也是仅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 嗯， 我们这个十一中学和十一中十一实验学校，就是之前的这个 114中学。 对。 啊，我们是实行这个一体化管理的。就是这个一体化的管理在这个高中阶段包括在这个中招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是这样，就是从2015年开始啊，十一中和十一中实验学校共同参加了一个北京市的初高中贯通培养的项目。 嗯， 这个项目呢也是东城区唯一的一对儿参加这个项目的这个两个学校。那么2016年1月呢，我们学校的果树兰校长呢兼任十一中实验学校的校长。 嗯， 所以两个学校呢就开始实行了一体化的管理。实验学校的这个初三年级的学生啊，在中考以后，凡是符合条件的，就是有咱们市里的最低分数线500分以上的，100%可以直升十一中高中。 嗯， 那么同时呢，也正因为有这个项目，我们十一中的学生呢，从去年开始，每年也都有20个指标能够直升本校的高中。 嗯，这个是在就是初中升入高中的这个层面。 嗯， 但是在高中的这个培养阶段，那就都是在我们十一中学这边来进行了。 对对对。 啊，好，那实际上呢，我们说到这个，初中升入高中，这个优惠的政策对于今年参与小升初的这些个同学和家长 同样适用， 是吧？ 同样适用。今年这个小升初实验学校招生，60位同学也是同样的一个政策。三年以后，凡是符合中考以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直升十一中高中。 嗯， 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对，这个一体化的管理是什么？他们会共享我们这个两校的这个师资的资源吗？ 对，像对我们的这个教师队伍呢是统一编排的。 嗯，好，那么这几年呢，咱们北京十一中学呢应该说也是有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学校整个的这个教育教学还有这种育人模式上，我们这边会凸显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 嗯，从学校看呢，我们学校就一直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嗯，我们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学校就一直拥有一支师德高尚、教育精湛、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教师队伍。我们一直认为教育只有深入灵魂才是有效的。 嗯， 所以在每年的开学典礼上，我们全校的教师都要面对全体学生庄严宣誓，我们的誓言是务必提升我们的职业精神，让我们的学生生活在肯定与关爱之中。 嗯， 务必使我们的教学成为有效的教学，使学生获得态度、知识、技能的均衡发展。我们也以此作为十一中教师的使命，切实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嗯， 那么刚才我们的介绍也谈到了，我们学校自2001年开始建设学习型学校，所以教师们呢爱学习、会学习、善学习。学校呢也被北京市教委誉为开学习型学校建设之先河。 嗯，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特色的这个教师队伍建设的活动呢，就是我们把每年的九月都作为教师职业发展月。迄今为止，到2017年九月，我们已经举办了14届的教师职业发展月。 嗯， 那么也就是说，每年的欢度教师节之际，就是我们的教师职业发展月的启动之日。我们一直坚持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节日。 嗯， 来提升我们的教师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十一中学在这个教育教学的这个特色，首先凸显的是教师基础的这个夯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的。 是吧？ 我们也一直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对，教师队伍建设好了，我们才能够培育出更好的这个学生。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教学工作当中， 嗯， 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 嗯，那么在教学上，首先想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课程。 嗯， 那么作为北京市的课程建设先进单位，学校秉承培养积极有创造性的终身学习者的育人目标，我们积极实践和创新，形成了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中心的完整的成长课程体系。 嗯， 那么这个课程体系呢，覆盖了身心健康、人文社会、科学技术、艺术审美、综合实践五大领域，包含基础性、拓展类、研究型三类课程，既为学生提供了基础供给，那么同时又为学生搭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脚手架，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让学生学会用知识解释世界，用能力融入世界，用智慧影响世界，为学生的一生负责。我们涌现出了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阅读课程。 嗯， 我们的阅读课呢，是从2002年啊到至今也有十几年的时间纳入到学校的必修课程当中。 啊，因为我们坚信用阅读来提升学生的这种精神底蕴。 嗯， 那么近些年来我们也围绕着阅读课程建立了诵读啊、展演、戏剧展演以及诗会、辩论、朗诵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形成了一个立体阅读的体系， 嗯， 助推学生发展。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课程呢，就是生涯课程。生涯课程呢，我们是始建于2004年就开始了生涯教育。15年的探索呢，使得我们学校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生发展的指导体系，这也是和我们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是非常吻合的。 所以大家会惊讶于，就是十多年之前学校就有这个先见之明，给学生开这个生涯课程。 对，也正是因为学校十几年的探索，所以今年呢，我们学校就承办了北京市的生涯指导现场会。那么马上就在咱们这周四在学校召开，以此来展示我们东城区以及我们学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那么说到生涯教育呢，我们这个生涯教育的课程呢，就强调是全课程实施，除了学校特色的生涯专业课程以外，由生涯教师集中授课，同时我们还强调各学科的全员参与，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学科、了解专业、了解职业。那么这样呢，也逐步的这个丰富了我们的生涯教育的体系。 这是生涯 和阅读这样 和阅读这个两个凸显特色的课程内容。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关于新高考。新高考呢，一方面是帮助学生进行自己的生涯规划，而另外对于学校组织这个教育教学工作啊，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对吧？咱们现在经过一年的探索，学校在这个教育教学上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措施？ 那么面对新高考呢，学校也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挑战。我们学校呢是针对新高考这样的一个改革制度，对学生和家长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培训。这个培训呢，一方面是学校教师的这个专业解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邀请专家对学生和家长进行了这个详细的政策的宣讲。那么学校呢，针对选科走班，我们向对学生进行了系统的资源评估，帮助学生呢认识个性专长，评估学业能力，提供专业指导。那么以帮助学生呢能够科学分析，恰当选择，在软硬件条件各个方面，我们能够保证学生的选科需求，这个方面的保证我们能够实现100%。那么因为我们目前的高一年级也进行了选科走班的试运行，所以从走班的秩序啊和管理和为学生提供的这个课程供给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各方面的效果看来还是非常有序也非常有效的。 是，刚才我觉得张翘说的其中的一个数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啊，就是说基本上100%能够满足学生的选课的这个需求， 就百分之百 啊，还不是基本上 啊。 所以呢，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学校来讲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这样的话能够尽最大的能力保证我们的学生依据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依据个人的特长特点去选择未来适合你的大学的专业啊。所以呢，这个是学校在高中阶段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特色的一些个教育教学上的帮扶。好，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张校的给大家做一些个相关的介绍啊。另外呢，我们稍后还会邀请北京市第22中学的教学主任李英主任为大家来发布并且解读22中今年的招生政策。大家呢在我们的半点广告期间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针对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提出您关心的问题，稍后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为您做一个及时的详细的解答。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

让大家能够及时的掌握志愿填报的秘籍，掌握各个学科备考的技巧。那么这场讲座呢，现场座位有限，一共只有300个座位啊，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提前拨打 400-650-7766 400-650-7766 啊，拨打这部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继续呢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里，为大家继续来邀请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张千丽校长，我们来看大家的问题。因为有你想问一下张校，说这个最近这几年学校的高三的升学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啊，关注学校的人才的加工的能力水平啊。 好，非常感谢这个家长的提问啊。近几年来呢，学校高考的这个本科率呢是一直是100%，高考的一本率呢是在70%以上。那么据我们计算呢，这个一本率呢是要比高一入学这个入口要高出20%到40%。学校这样的一个高加工能力呢，也受到了市教委领导的一个高度赞扬。那么同时呢，学生不仅收获了学业成绩上的发展，近些年呢，我们学校在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这个的培养下呢，我们学生也收获了这个全面发展。比如说我们学校作为北京市金鹏科技团机器人分团，学校的机器人社团在国家级市级机器人大赛当中屡屡都获得一等奖。作为北京市篮球传统项目校，学校的篮球队参加中国高中男子篮球3-3比赛，也获得过北京市赛区的第一名、全国第七的这样一个好成绩。作为国家国际跳棋培训基地校，学校连续多年都获得了北京市的第一名。作为艺术特色校呢，学校的戏剧作品《皇帝的新衣》也荣获了首届北京青少年戏剧大赛的银奖。 那像这个参与这些个文体社团的这些孩子们啊，他们的学业如何能做到这种兼顾？咱们的老师是不是对他们会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这个学生呢，因为他是基于他学生的兴趣，自主选择参加这不同的这个社团活动。我们学校也是强调，通过这个发现之旅的活动驿站，为学生搭建不同的平台，让学生展示学生在课堂上或课外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那么学生在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是拓展了学生的这种视野和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那么学生在参与一些比赛赛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耽误一些上课的时间，学校就会安排单独的课程辅导。 但是像这些孩子们拿到的一些个相关的奖项，对于他未来高中升学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吧？ 对， 咱们现在每年也有孩子去参加这个高校的这种自主招生，甚至还有像这个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的这些个相关的项目的这个报考工作吧。 对，也有一些学生参加这样的一个自主招生的这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一些在戏剧展演的过程当中连续多年的，那么有的孩子呢，在他原来他并不认为他这个戏剧这方面是自己的专长，那么通过学校这样的一平台以后，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特长以后，像我们今年高三，就有一直在我们的话剧当中这个雷雨当中的主角，然后去参加了这个自主招生，还是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好的，那么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我们呢给大家呢也先介绍到这儿啊。对于学校，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呢继续的发送给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啊。我们的后台呢为大家全天24小时开通啊。你有问题，实际上随时都可以能够发送给我们。我们呢过一会儿会把各位的问题转交给我们现场的三所学校的各位老师，为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好了，那么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的是北京市第22中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第22中学创建于1924年，首任校长蔡元培，鲁迅先生曾应聘担任高中新文艺学科的教员。现任校长高宇军提出谋师生根本发展，求学校至真育人的办学理念，坚持共性中求个性，让每一位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学校文化建设别具特色，学校教学设备现代化。北京市第22中学一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有特色，学校教学和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历年来中高考成绩居市区先进行列。在市区各学科竞赛中，学生成绩优异。学校是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艺术教育示范校、北京市金帆管弦乐团、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活动示范校、优质资源高中，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硕果累累。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市第22中学的教学主任李英主任来为大家介绍。李主任，说到北京22中啊，其实呢，会有很多的文体明星，大家都知道是毕业于咱们学校。 对， 啊，对，你比如说大家这个特别喜欢的首钢男篮的这个国内顶级的控卫方硕。 方硕 啊，就是咱们学校毕业的啊。其实说起这样的这个名人还会有很多。那首先呢，我们也先请李主任给大家咱们来说说今年咱们学校整个的一个中招的计划啊是怎么来做安排的。 好，那么今年北京市第22中学初升高今年计划招生人数为192人，那么分为名额分配、校额到校和统招普通班录取。那么名额分配批次计划招生人数为73人，校额到校1人，统招批次普通班的人数为118人，那么这一项加起来73加1再加118是192人。那么在这118人里边，那我们招生是，我们说啊，本区招生就是一般的学生是50人，特殊的学生一共是68人。那么 特殊的学生是包括哪一类的？ 包括管弦乐团18人，那么分为城区14人、郊区4人、男篮4人、城区3人、郊区1人、城区乒乓球5人、本区科技1人，那么直升班是40人。 这个直升班是从哪儿直升的？ 直升班是从我们学校初中的学生直升 的,、 啊、直升的， 因为我们学校的孙维刚老师，全国劳模数学教师，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他创建的数学实验班，所以到高中的时候是直升班，是这样。 这个就是数学实验班40人，然后呢是直升到学校， 直升到本校，对， 直升到本校之后，这个还是数学实验班吗？ 对对，叫直升班现在。 这是今年的学校的总体招生的计划安排，一共是192人的一个规模啊。好，那么今年这个过去这几年吧，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录取分数的一个参考。 去年2017年北京市第22中学录取分数线为529分，然后2016年录取分数线是534分，2015年录取分数线526分。 好，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志愿填报上，您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建议大家有名额分配资格的考生，因为名额分配考生要求是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三年本市正式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所以他这个要求比较严格啊。那么一定是有这个名额分配资格考生，依据自己的一模考试成绩以及排名，还有你预估的中考成绩，一定要报这个批次。一定要报这个批次。那么统招批次，我们说作为单独的一个批次录取的话，那么我们说它的范围更宽，只要你有升学资格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啊，考生和家长按照往年学校录取分数线，一定拉开梯度进行报考。要考虑自己孩子最适合的学校、校风、学风等等，然后一定把握性报把握性最大的学校，最后还要有兜底的学校。 你说把握性最大那学校要往前面填。 对，一定是这样。 当然了，还得自己喜欢。你比如说我就喜欢22中，那你就把22中放第一个填，是吧？ 对，没错，是这样。 另外呢，这个刚才我们谈到说，在这个招生计划当中呢，会有这个郊区的学生，学校也是会给他们提供住宿的吧？ 我们学校没有住宿。 没有住宿，那这些学生住宿怎么解决？ 每年这个郊区的学生一般都是到附近来租房。所以我们郊区的招生效果并不好。 所以这个是实话实说啊。 实话实说。 对，这个因为呢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所以呢各位同学，你在填这个学校的时候，特别是郊区的同学， 要住宿，学校是没有提供住宿的。 没有，而且这个刚才袁书记二期中也说完了，说这个特长生已经都区里和那个都测试完了。 对， 对。 好的，那么这是今年学校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再有呢就是这几年学校的分数的参考，也给大家提供了志愿报考的建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二十二和二十一。咱们是有一个深度联盟是吧？ 对， 这个深度联盟怎么联盟法？怎么样互融共通？ 我们的深度联盟主要其实是初中的 初中阶段， 对，然后通过建立大年级组啊，然后我们这个盟友的话呢，实行统一管理、共享师资、统一评价、统一编排。那么初高中教师，我们是共同的教研，一块儿集体备课，一起。然后各教研组要进行授课比赛。然后构造出一个优质资源共享的一个通道，是这样啊。然后像二十一中，咱们高中的法语，他们的法语是一个特色，然后也同时给二十二中的学生来开启。 就是二十二中的同学也可以能够去 也可以享受到法语课， 就是选修法语吗？ 对，选修法语可以的，是这样。 那这课程咱们上哪儿去上啊？ 就在二十二中，然后我们把二十一中的法语 老师 请 过 来，是这样。 好，那么同样，实际上二十一中的同学，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二十二中的优质的师资的资源。 对，比如说我现在就在二十一中上课， 是吧？您教什么专业？ 我教生物。 教生物。好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二十一中我们的初中部的同学。 对 啊，他升入二十二中，有什么这个优惠的条件有没有？ 也有一些优惠条件啊。然后我们那个二十二中和二十一中的学生是打乱的，是统一编排的。 统一编排， 也就是说，我现在教的班里边既有二十二中学籍的学生，也有二十一中学籍的学生。是这样。 那这个混班，这个教学 对 是吧？ 对， 这个混班教学的话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编班呢？ 我们就是跟二十一中一起，然后分好班，然后孩子们就是打乱了，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打乱，可能教这个班的有二十二中的老师，也有二十一中的老师，所以我们初中是这样子的。 好，但是到了高中阶段的时候，就是各自会上各自的这个学校了， 对 啊， 但老师可能有要 老师是相互之间流动的 是吧？沟通，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啊，今天呢，一共是蔡元培先生都担任过22、27两所学 校 的这个校长，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咱们两所学校这个办学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这个22，咱们也得有90多年的时间了。 对，90多年了， 是吧？9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学校在这个90多年的整个的这个办学的历程当中，现在随着这个教育教学环境的变化，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办学的特色定位是什么？ 我们是这样，因为不论是教育还是教学，二十二中都非常注重人的发展，非常关注人的发展。那么这里的人指的是老师和学生，那么从现实对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呢，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那么从中高考的大环境来看，要转变教育学的方式，那么我们学校，比如说啊，教育的特色，我们提出的是三字教育。 三字哪三字？ 自主学习、自主服务、自主管理、然后我们的德育啊，我们说教育工作也是德育工作。那么德育工作，我们有专门的一支专业化的队伍，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资源、德育基地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德育体系。那么教学上的话，我们主要的特色，从最初我们全国劳模数学特级教师孙维刚老师的结构教学法，到现在我们实施近5年的翻转教学模式。 翻转教学模式，这是怎么理解？ 翻转教学模式，我们就可以说提前学，孩子们借助微课提前学，然后呢，独立思考，提出问题，然后在上课当中，我们要创设，老师要给他们创设环境，然后创设情境，激发兴趣，突破难点。那么到课后，孩子们再巩固学习，加深理解，总结提升。也就是说，提前学、分层学、自主学。 提前学的这个概念是什么？高一年级的同学，我们也可以学高二年级的课程，自己先学。 是，比如说我要讲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提前做好微课发给学生。学生回家要自己先看、先学，然后学生看到哪儿不明白，然后他会记下来，然后提出问题。第二天在课堂上我们分组讨论，然后老师重点的由学生讲，由老师讲，是这样子。 明白了，那实际上老师的工作量就会加大了。 对，老师的工作量会加大，他会有学案。 然后它会有那个展示，会有讲总结提升这样。 好，那么这是一个这叫什么三字的一个教育教学的一个 教育对、 这样的一个方法，鼓励学生自主提前学习，然后在课堂当中带着思考和老师共同去解决问题。 对、比如说容易的可能学生就会了，就不需要老师你再多讲。那么传统的教学是什么？是我们在老师在一个劲儿的讲，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对于学生的这个成绩的提升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我们试验了、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我们觉得就孩子们语言表达能力明显加强，而且逻辑思维能力也很好。就是他自主学习，我们觉得比咱们老师说填鸭式的灌要强得多。 而且这个如果要是落实在高考成绩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这几年的我们的这个成绩如何？ 这几年成绩还可以，我们的这个，我看了一下，本科我们上线率100%，然后一本我们也是70%左右。所以也相当不错，而且孩子们很自信。这个跟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是不一样的。 好，那么鼓励同学们自主去学习啊。另外呢，在这个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和大家都来关注这个新高考。因为对于新高考，北京的考生，每一位北京的学生和家长啊，应该说都非常的关心和关注学校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这样的应对，特别是这种走班教学，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教学组织工作上，我们这边采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一般是在高一第一学期就开展生涯规划系列讲座，然后呢细化了解专业情况和学科的建设情况，然后我们要进行分层走班。那么在这个分层授课之前，我们要进行大量的细致工作，比如说学生学科重大考试成绩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还有学生心理测试结果分析，以及学法指导、学生优势学科分析。在征求学生、家长还有那个学科老师意见之后，我们再进行分层走班授课。 分层走班授课， 对， 就是说同样是选择一个科目的同学，因为你的这个学习基础不一样， 对， 我们会给你分到不同的这个班级当中， 对，班级当中。然后你这节课可能我英语我是 B 班的，那我就到 B 班去上课，然后数学我是 A 班的，我就到 A 班上课。 但是这个它是不是也不是完全固定化的？它也会有流动性的吧？ 对，它会有流动性，它也根据你的学习成绩，比如说重大考试成绩，然后再做调整，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每一次想问一下，我们22中这边有实验班吗？刚才说了，这个一个实验班是数学的那个实验班， 对， 是吧？ 对， 那个是从初中一直是到高中的， 对， 在高中阶段除了这个实验班，还有其他的实验班吗？ 其他的没有，但我们实验班到高中之后可以流动，比如说，我的成绩非常好，那么依据你的考试成绩，几次考试成绩，然后你可以流动到这个直升班里边，是这样。 那原来的那个实验班里边的这些个， 对，他们会有压力，他们有可能考得不好，或者他们可能会流动出来。 因为只有这个40个人的这个一个班额， 对， 是吧？ 是这样子的。 好啊，所以呢，大家其实，在高中阶段，我们想进入到这个数学实验班，大家也是有机会的。 对， 你只要成绩足够的突出和优秀就好了，对吧？ 对。 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上来就讲说，学校出了很多这个文体名人，学校的这个文体相关的这个活动，对于学生的整个的全面素质的提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吧？ 对，首先我们学校吧，文体活动是全员参加的，全员参加，比如说129，还有22中好声音。还有书法比赛、话剧展演，还有管乐团、社团，那么体育的话，我们说3对3，还有什么拔河比赛、乒乓球，全员参与，那么我们体育课实行的是自助选课，分什么？ 体育课也是自助 选 课。 对，自助选课，比如说一层次的啊，比如说基本层次的体能课，然后还有篮球课、形体课、乒乓球课、羽毛球课，然后我们这样实验了好几年，非常好，效果。然后其次就是专业团队，我们学校拥有一批优秀的专业教练和专家团队。前年的时候，我陪着我们的这个金帆交响乐团去全国参加比赛，然后当时音乐家卞祖善，我记得他说了一句，叫北京市第22中学作为一所普通的学校做出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然后我们获得了全国一等奖。是这样。然后我们的乐团的学生也考取了像人大，像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大学，出口也很好。 体育的话呢，我们除了说有方硕，当然我们 CBA 还有像史俊、赵楠、王海东好多球员啊、都是我们学校的。 咱们学校是篮球特色校吗？ 对，我们是篮球传统校，而且我们学校经常取得高中组别的冠军。初中我们也有篮球队。 那是应该。 对。然后这些队员呢，我们说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非常多、然后出口也像北工大、化工大、体育大学等等。非常好。 你们也会把这些个像方 硕、方硕经常回来 都会请回来。 对，方硕经常回来。 好的， 是这样。 其实呢，大家在这个高中阶段有一些自己的文体的爱好呢，其实对于大家在未来的升学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的。 它那种带动性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其实大家会发现，做这些项目的同学实际上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差。 并不差。 对。 很好。 所以呢，这个是对于北京第22中学啊，我们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的内容。那么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就先请三所学校呢，我们先进行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有些问题啊，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当然了，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最后抓紧时间，四分多一点的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啊，把您的问题赶快的提交给我们。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最后呢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啊，来看看听众的问题。雪秋想问一下27中啊，袁书记啊，学校这个理科实验班如何遴选人？学校在高中阶段设置理科实验班吧？ 设置。 对，这个实验班咱们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要填，还是入校之后再进行遴选？ 看来这个家长是一直关注我们学校。是这样，27中现在每年在高中入学的时候，按照相关学科的成绩要设一个理科实验班。但这个理科实验班呢，在高一结束以后要做适当的流动。一方面因为原来是文理分科，现在要选科走班。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个别成绩更优秀的孩子可能要进到这个班里来。 这个实验班的班额是多大的？ 嗯， 也是小班吗？ 都一样，都是25人。 啊、哦、都是25人的。 对 啊。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希望之星，然后还有这个600+啊，有这个问题。他说在学校是怎么来去筛选这些个同学的？其实就是刚才您的那个问题，有些同学他觉得我也能够进到这希望之星，老师你也帮帮我吧，对吧？就像这个，我理解家长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孩子们你是怎么选择的？ 是这样，这个首先啊，就刚才其实刚才几位老师也说到了，类似于大数据。先做成绩分析，根据孩子们的成绩的动态变化情况，从高一甚至一直到高三，那么最终目标是在高考过程中你可能的分数分布，这个基础上，然后结合本人的意愿以及任课教师对这个孩子相关学科的潜力的认知，最终双方跟老师跟孩子达成共识，那么最后进入希望之星队列。 哦，是这样。当然了，如果大家说你说有这个意愿，其实也没关系，老师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孩子。 对， 是吧？ 实际上在不在这个希望之星的队伍里边，老师都会对每个孩子同样的关注。 是， 但只不过在希望之星那些孩子，就是在他老师的工作之余，完成正常工作之后再更多的关注一下那个。 好的，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三所学校的老师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吧。最后呢，给我们同学们留一下各自学校的咨询联系方式，咱们留个电话好吧。 好的。 袁书记，咱们27中这边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好，27中的咨询电话是6528-8342。 好，来，第十一中学张校。 十一中的咨询电话是6702-3669。 好，李主任，22中 是6401-1301，但是要转6210。 好嘞，好，再次感谢今天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给大家预告，我们呢 从明天开始啊，将会进入到这个朝阳学校的直播咨询了。明天呢，率先亮相的将是北京八十中、陈经纶中学和和平街一中。大家有问题，现在呢就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后台了。明天呢，三所学校的校长还有教务主任会来到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发布并且解读三校今年的招生政策，为大家及时的回答问题。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5月19号教育面对面会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的分析会咨询讲座。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拨打 400-650-7766 400-650-7766 来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好。